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47集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一群老魔头看到展昭就着急了，而就在此时，白玉堂突然手上的绳子一松，随后也不知道他怎么绕了两下一抽，再看绳子回到白玉堂手上了，还跟来的时候似的一大卷。白玉堂往屋顶上一扔，紫影帮忙接住了藏起来。白玉堂对那100个傻呵呵的老头一挑眉， 走啊。 展昭这会儿已经看到前方的白玉堂和一大群人了，各种眼熟，几个老魔头哗啦一声鸟兽散。白玉堂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往路当中一站。 猫。 展昭跑到跟前左右瞧。 刚才那些人呢？ 什么人啊？ 我刚才明明看到了好多人啊。 路人吧？你事情办完了没有？我们还去不去金顶山？ 哦，我刚才明明看到好像是魔宫的人，怎么一下子都散了？ 展昭还在往白玉堂身后看，白玉堂则是拽着展昭回展府去了。赵普等人看了场好大的热闹，不过今天貌似就来了百来个，而且看武功应该是魔宫武功不算最顶级的那些高手。另外那200个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呢，最精彩应该是十大高手对战白玉堂。巷子里缩在一起的几个魔头都探头往外望。 你不要那么出去，小心被看到。 哎呀，昭昭和他差不多高，身材也差不多 呀，被迎看好配。 白玉堂还蛮好的嘛，都没被昭昭发现我们。 是啊，还蛮懂事， 也没有用刀，也没有用内力。 那为什么我们会被捆上？ 这个嘛。 几个魔头见展昭和白玉堂已经拐出街角了，才壮着胆子冒了出来。此时啊，屋顶上赵虎等人也准备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好戏才刚刚开锣，以后估计有的热闹了。正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只见前方来了一辆马车，白福赶着车，车头站着陈心和月牙。陈心跳下马车。 各位前辈慢走啊。 几个老头回头看，陈心捧着几个盒子下来了。 我家少爷让我们送见面礼呀。 什么见面礼？ 是梅老前辈在吗？ 月牙拿着一张单子查看，一个红眉毛的老头就走了出来。 我是，怎么了？ 白福从车上拿下一个盒子来，陈心捧着跑到老头面前递给他。 您那把赤眉刀不是一直没配到刀鞘吗？我家少爷给配好了，您看中不中意？ 老头狐疑地接过盒子，打开一看，倒抽一口凉气。 哎呀，好中意，怎么办？ 轩辕老前辈。 月牙又按照单子找出一个盒子来，陈心捧着过去给他。 这是长白山山脚下抓住的白眉长须大蛐蛐，那是长胜将军来的，保证您以后斗蛐蛐都不会输了。 好贴心呐！他家少爷怎么知道我喜欢斗蛐蛐？ 接着，月牙和陈心俩丫头像是嘴里抹蜂蜜了，一样一样给几个老头送见面礼，每一样都是投其所好的，并且是很难找到的。屋顶上，众人都下意识的想要伸手去托住下巴。白玉堂这是下了多重的本？大概用了一个时辰，所有老头都拿到见面礼了，端着盒子面面相觑。 那个胖丫头，你家少爷是？ 我家少爷是白玉堂呀。我家少爷说 小时候在天山就经常听天尊说起魔宫各位前辈的事情，很想去魔宫拜会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。前段时间又承蒙晕侯关照，这次难得有机会，小小意思不成敬意。 屋顶上众人张着嘴都闭不上。 这词儿真是白玉堂说的？ 这是吃了多少斤蜜糖才说出来的呀？陈星儿编的吧？ 哎呀，白玉堂果然是潜力无限。 那一百个老头瞬间感动的鼻子都酸了，倒不是说这礼物多值钱，关键是白玉堂这份心思好有心。陈星和月牙分完了礼物，交给众人一把钥匙。 城西有一座寒府，是我家二爷的别院，平时都没人住的，各位魔宫的前辈可以去暂时安顿，要是有什么需要直接派人来斩府给我家公子捎个口信就好了。 几个老头点头啊点头。 然后少爷说你们刚才打的其实不是他亲戚，是包大人和庞太师的儿子。 几个老头倒抽了口凉气。不是吧，那不是给展昭惹好大麻烦？说完两个丫头别过众多老前辈赶车回去了，几个老头捧着钥匙和礼物往回走。 白玉堂不错嘛。 是蛮好的嘛。 哎呀，不愧是天尊的徒弟。 是啊，内外兼备的。 他对昭昭很用心嘛。 这个最关键了。 我们找个时间给那两个小孩去赔个礼吧。 要的要的。 屋顶上目睹了一百个魔头被收服全过程的赵普等人都不禁叹服，白玉堂是个人物啊，这简直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最高境界呀。展昭和白玉堂本来想趁着天黑前去探一下金顶山的，不料告状的来了。岑员外的家人火急火燎的到衙门告状，但是衙门是凶杀现场，现在没人办公，于是众人跑到展昭家门前来鸣冤，说是岑员外的坟被人挖开了，尸体被偷了，要包大人做主。展昭这头拖住岑员外的家人，那头公孙赶紧将尸体整理好，几个影卫抬出来之后又悄悄给埋了回去。等展昭还有白玉堂跟着岑员外家的人到了坟头一看，坟墓完好无损，影卫们早就埋好了。展昭指了指完好无损的坟头。 这是？ 咦，奇怪啊，刚才明明坟头土都撬开了，怎么现在就…… 对啊，我也看到了。 二夫人闻言就觉得阴风阵阵，三夫人年纪最轻，捂着嘴尖叫了起来。 哎呀，是不是老爷阴魂不散？ 白玉堂在一旁看着，就感觉身边展昭轻轻拽了他一下。白玉堂回头，只见展昭脸上闪过一抹狡黠的笑意。白玉堂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 这猫大概要开始使坏了。 啊”啊去！ 展府的别院里，庞玉仰天打了个喷嚏。小四子捣鼓着一份草药，包岩拿着一碗汤要戳庞玉。 你苦了。 包岩望了望天，一把捏住庞玉的鼻子。庞玉挣扎着就被包岩灌下一碗苦药，然后庞玉就翻桌上小四子的荷包找糖吃。 不是，你这配的是什么药啊？好苦啊。 良药苦口。 这是不是真的呀？你才几岁就配药了呀？要是治不好我怎么办？ 伤风药我三岁就会配了。 现在也就比三岁大一点点。 比三岁大一岁半。 那还是没到五岁。 快到了。 小四子气得腮帮子都鼓起来了。一旁包岩正收拾碗呢，见庞玉那德行就瞪他。 你再欺负小四子，一会儿小梁子回来揍你。 庞玉赶忙往门口看了看， 随后对小四子挑眉头。 四岁半喽，应该不会告状喽。 才不会告状，自己收拾你。 说着，小四子抓了一把黄连，放在药钵里捣捣捣。 哎呀，你公报私仇啊！ 小四子又要抓黄连，庞宇只好讨饶。 四岁半的小神医，小的错了，小的错了。 小四子见他抓着自己的袖子晃啊晃，才把手里的黄连放下。庞玉又拿了一颗糖吃，然后拿了一颗递给包岩。 那小馒头，你吃不吃呀？ 不过庞玉问了一声，包岩没动静。庞玉和小四子一起仰着脸看他，就见包岩傻站在那里，张大了嘴看着院墙的方向。庞玉抬起头，小四子也回过头。 亲娘啊！ 庞玉直接从凳子上摔到地上了，就见墙头蹲了一排老头老太太，穿着打扮样貌都似曾相识，就是刚才揍庞玉的那一群老魔头。 怎么追到这来了？ 庞玉一惊，包岩正要喊救命，不过嘴巴被捂上了。包岩往旁边一看，好嘛，院子里也蹲了几十个。 不是吧，是白玉堂的仇家来了，这是有多大的仇啊？有仇找白玉堂本尊多好，怎么找不相干的人啊？ 这时一个站在庞玉身边的白胡子老头突然咳嗽了一声。 不行，这么死了不值得呀。 英雄啊，我实际上不是白玉堂的亲戚，八个字打不着啊。我们是假扮他亲戚禅呢、啊、我那嚣张欠抽的德性也是禅需要假装的呀。我平时可乖巧了，一点也不讨人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